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1月。《论语》，孔夫子，子路，第13。第1章，子路问政。子曰：“先知，劳之，请义。”曰：“无倦。”第2章，仲弓为季氏宰，问政。子曰：“先有思，设小过，举贤才。”曰：“焉知贤才而举之？”曰：“举而所知，而所不知，人其舍诸？”第3章，子路曰：“为君待子而为政，子将西先。”子曰：“必也正明乎？”子路曰：“有事哉，子之迂也，奚其正？”子曰：“也哉，有也。君子于其所不知，盖缺如也。名不正，则言不顺；言不顺，则事不成；事不成，则礼乐不兴；礼乐不兴，则刑罚不重；刑罚不重，则民无所措手足。故君子明之，必可言也；言之，必可行也。君子于其言，无所苟而已矣。”第4章，樊迟请学驾。子曰：“吾不如老农。”请学为仆，曰：“吾不如老仆。”樊迟出，子曰：“小人哉，樊须也。上好礼，则民莫敢不敬；上好义，则民莫敢不服；上好信，则民莫敢不用情。夫如是，则四方之民，强负其子而治矣，焉用驾？”第5章，子曰：“宋诗300，授之以政，不达。始于四方，不能专对，虽多亦奚以为？”第6章，子曰：“其声振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。”第7章，子曰：“鲁卫之政，兄弟也。”第8章，子谓卫公子荆：“善居士，时有曰苟何矣，少有曰苟完矣，富有曰苟美矣。”第9章，子是谓冉有仆，子曰：“恕矣哉。”冉有曰：“既恕矣，又何加焉？”曰：“复之。”曰：“既复矣，又何加焉？”曰：“交之。”第10章，子曰：“苟有用我者，积月而已可也，3年有成。”第11章，子曰：“善人为邦100年，亦可以生蚕取沙矣，成哉是言也。”第12章，子曰：“如有王者，必世而后人。”第13章，子曰：“苟正其身矣，于从政乎何有？不能正其身，如正人何？”第14章，冉子退朝，子曰：“何晏也？”对曰：“有政。”子曰：“其事也，如有政，虽不无矣，吾其欲闻之。”第15章，定公问：“一言而可以兴邦，有诸？”孔子对曰：“言不可以，若是其机也。人之言曰：为君难，为臣不易，如知为君之难也，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？”曰：“一言而上邦，有诸？”孔子对曰：“言不可以，若是其机也。” 人之言曰：与吾乐乎为君，唯其言而莫于为也。如其善而莫之为也，不亦善乎？如不善而莫之为也，不几乎一言而上邦乎？第十六章，社公问政。子曰：近者悦，远者来。第十七章，子夏为举夫宰，问政。子曰：吾欲树，吾见小利。欲树则不达，见小利则大事不成。第十八章，社公欲孔子曰：吾党有执公者，其父攘阳，儿子正之。孔子曰：吾党之执者异于是，父谓子隐，子谓父隐，执在其中矣。第十九章，樊迟问仁。子曰：居处恭，执事敬，与人忠，虽之夷狄不可弃也。第二十章，子贡问曰：何如斯可谓之是矣？子曰：行己有耻，事于四方，不入君命，可谓是矣。曰：敢问其次。曰：中竹称孝焉，乡党称悌焉。曰：敢问其次。曰：言必信，行必果，坑坑然小人哉，亦可以为次矣。曰：今之从政者何如？子曰：一，斗烧之人何足算也。第二十一章，子曰：不得忠行而与之，必也狂倦乎？狂者进取，倦者有所不为也。第二十二章，子曰：南人有言曰：人而无恒，不可以作巫衣。散服，不恒其德，或成之修。子曰：不沾而已矣。第二十三章，子曰：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。第二十四章，子贡问曰：乡人皆好之，何如？子曰：未可也。乡人皆恶之，何如？子曰：未可也。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，其不善者恶之。第二十五章，子曰：君子易事而难悦也，悦之不以道，不悦也，及其使人也，弃之。小人难事而易悦也，悦之虽不以道，悦也，及其使人也，求备焉。第二十六章，子曰：君子泰而不骄，小人骄而不泰。第二十七章，子曰：刚毅木讷敬人。第二十八章，子路问曰：何如斯可谓之是矣？子曰：切切思思，怡怡如也，可谓是矣。朋友切切思思，兄弟怡怡。第二十九章，子曰：善人骄民七年，亦可以及戎矣。第三十章，子曰：以不教民战，是谓弃之。论语子路第十三完。